元，比上日收市升120元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.91美元，卖出1903.28美元。港汇指数系103.7，冇升跌。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九二六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，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，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，记得在10月30号或之前缴交，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。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，请打2152-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，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，既悭时间又方便。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公告。公务员职位方面，财政司司长办公室、政府经济顾问办公室招聘经济主任，规划处招聘助理城市规划师和城市规划师，渔农自然护理处招聘二级农林督察，负责的是牲畜方面，民航处招聘电子工程师，房屋署招聘技术主任，负责屋宇装备，还有招聘屋宇保养测量师。政府物流服务署招聘二级印刷技术员，地政总署招聘技工，律政司招聘政府律师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三级康乐助理员，香港警务处招聘电信工程师。非公务员职位方面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泳池季节性救生员训练计划，负责的是2021年泳季。民政事务局招聘研究助理，创新及科技局招聘研究主任，教育局招聘教学助理、文员、杂工和兼职教学助理，负责的是非华语学生支援。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公告报告完毕。 学会知识领域，保留文化通识，合三合四，守下流程。 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晚饭时间，梗系刘伟恒、梁礼勤、何铿手下留情。 香港电台第一台，同你一起撑。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市场学系客座教授潘嘉阳， 喺呢次困境里边，如果你唔放弃你嘅团队，你就会发现喺下次困境里边咧，你团队亦都唔会背弃你。记住啊！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。 与 CEO 对话2020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。 今集的嘉宾是 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梁瑞安博士。 我发觉新一代其实都几多人读生物科技，靠这班生物官，如果他们相信生物科技是一个大的发展空间，他会注入来香港很多新的力量。 与 CEO 对话2020，壮志高飞，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我们一起出去。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， 今时今日我们会见到体障人士参加音乐和其他形式的艺术表演， 其实每一个表演背后都有他的幕后功臣， 其中一位就是今个星期日的嘉宾，特殊学校的副校长邱淑庄。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， 郭立春、梁雪怡主持， 我们一起出去。 以下哪一个名字将会同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的节目有关系？ A 那些年， B 张伟基， C 伟基百货， D 伟基情。想知道答案，留意住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。我是那些年张伟基。 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放到今时今日疫症的处理，我们都看到文化的社会差别对一个社会产生几大的影响。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。 为什么处理疫情问题似乎东亚地区又比较西欧北美更好呢？关键就是一个社会文明制度的差别。 香港电台第一台，星期六下午两点， 五十年后，主持叶国华。 个人意见节目《广东广西》现在开始。 广阔知识领域，网络文化吐息。Free as the wind， 广东广西。 咁翻又嚟到星期五啦，咁啊今日咧，轮到阿黄仲远咧，同我哋大家咧讲讲，咁佢起咗个题目叫逆转命运啊，咁啊有马恩赐啊，有小弟刘天赐，又系讲马鼎盛，马恩赐，诶，马鼎 盛，hello 大家， 马鼎盛星期日有，咁 唔系马鼎盛讲呢个题目诶，仲好， 系咩？点解咧？ 梗系啦， 因为点解咧？ 因为逆转咧，历史上嘅例子就多到数都数唔到。 一阵讲讲， 系嘛？唉，多到想讲都讲唔到。 而家有啊，黄仲远咧，开咗个妆先。 系啊，嗱，我相信咧，大家近期嘅一套电影咧，都几街知巷闻咁样讲嘅，喺网上边咧，都有一大段嘅热话咁样啦，引起。咁就系《天能》。 嗯， 系啦，咁咧嗰套戏咧就讲咧就系、是、人咧就有个机会，因为以前未来有个科技咁样啦，令到咧你可以系翻翻去以前嘅，系、 嗯、 啊，咁啊嗰个机制就唔好讲啊，太复杂啦，系、嗯、啦，咁啊，但系咧佢就有一个嘅少少嘅当系嘅名言咁样啦，喺套戏里边，佢、嗯、就叫 What's happened happened，、嗯、即系已经发生咗嘅咧，就已经发生啦、 嗯， 所以咧无论你想翻翻转头嘅时候。去做啲乜嘢或者想改變啲乜嘢咧，其實都只會最終個結果咧，都係已經命定咗少少嘅，係、啦。咁雖然啦，當中個導演啦 ，Christopher Nolan 啦，咁佢其實自己喺某啲嘅講座裏面咧，就佢自己重新演繹翻，即係究竟天能嘅意思係啲咩？佢又冇直接去解嘅，係啦，但係佢就唔係純粹嘅一個命定論。就覺得係宿命定咗之後咧，基本上所有嘢都已經不能改變，係、啦。反而佢就會睇翻咧，再重新詮釋個現在，係、啦，當下究竟係咩嘢意思咧？即係呢一個就係咁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某程度上，我今日去選呢個題嘅話咧，係、想即係都想聽下大家，即係從唔同嘅角度，即係我從心理學角度咧。都有少少嘅唔同嘅方向，想從唔同嘅一啲角度嘅時候咧，究竟命運係點樣咧？係咪可以逆轉？我應該點睇呢件事？ 首先咧，我咧就質疑緊咧，我用哲學噶嘛，呢個都係副修哲學嘅，就主修哲社會學。咁問緊咧就係呢個世界有冇命運先？ 嗯， 即係我逆轉命運要首先定咗有冇命運先。 係 冇命運就無類冇所謂正轉逆轉。 嗯 咁有冇命运先？咁诶，请阿马生你讲讲。 冇啊，中国人讲命运咧，其实好多都知啦。命咧就系天生噶嘛，运咧就系时来运到啦，即系唔同日子嘅时候，你遭遇到嘅祸福咧就叫做运啦，系咪先？咁所以话命运呢样嘢咧，就系话某个程度你可以话有嘅。 有 嘅命咧。就是你自己的性格，即是希腊的戏剧都有在讲， 一定有啦，佢三千几年前已经有 了，是啊，即是人的性格就决定了你做些什么嘛，譬如你的人的性格呢，即是喜欢呢是理科的，喜欢搞手工艺的，喜欢斗木的，那你迟早都是最一路就在各方面去读咯，做工程师咯，是不是？那不同的性格呢就决定一个人往后的遭遇是际遇是怎样的，命呢所以先叫命啦。嗱，運咧就唔同啦。嗱，運咧就係話你喺唔同嘅時間，你可以有一個自由意志去選擇嘅。你讀唔讀大學有一個選擇。讀咗大學之後，你出嚟做唔做嘢有一個選擇。咁香港人就特別多選擇嘅，係嘛？即係你留。 留香港啊，一话出去读大学咧，有一个选择。 嗯、 好啦，读完书之后你继续喺香港，一话系去第二个地方居住，又一个选择。咁呢、這个呢、嗯這个运嘅时候咧，呢、這个所谓自由意志啊，甚至而家通常讲逆转咧，第一就唔系逆转你条命，冇得逆转噶、嗯，你除非再出生过嘅啫，系、嗯、嘛？而系逆转咧，喺某一啲关键嘅时刻， 嗯、 你所定即系、就是、你下嘅决定喺边度？ 即、 嗯、你去唔去外国留学咧？你撞到呢个女仔，你同唔同佢结婚咧？结咗婚你生唔生仔咧？咁、嗯、嗰、那个你系有一个自由意志去决定一样嘢噶嘛？我哋假设呢样嘢，咁嘅时候咧，你就话逆转就系话，诶、哎，我可能做咗一个决定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弊啦，呢个决定错、嗯，可唔可以翻转头去改、嗯、当时去改变嗰个决定咧？咁、嗯、呢、這个嗱，第一就科学上得唔得啦？第二就有冇意义啊？ 嗯， 系嘛？咁、嗯、呢个就要就要睇。 我讲讲儒家咧，对呢、這个。问题同阿马生讲一样嘅， 系 啊，完全一样。 咁、嗯、孔子都话噶， 孔子讲完全一样， 即系话个命去到嗰个位，即系孔夫子、嗯、大家都知道咧，一生佢觉得周文疲惫啦嘛，以前周朝嘅制度系咪冧晒啦嘛？咁、嗯、于是佢周游列国，希望说服嗰啲诸侯嗰啲国君用佢，希望能够咧恢复翻一个好嘅社会秩序。咁、 嗯、 到佢大约七十岁嘅时候咧，佢就知啦，呢个天命啊，嗯、即系呢个历史嘅时刻冇办法， 唔 到你嘈嘅、嗯，你冇办法实践你嘅理想嘅、 嗯， 因为你历史未走到嗰度啊，系、 嗯、 嘛？你嗰个理想超前咗好多。可能去到即係幾百年後得都唔頂、 嗯， 或者幾百年前得都唔頂，咁冇辦法啦。呢、這個命、嗯、即係呢、這個其實佢所謂天命咧，其實就當時嘅所謂運啊、嗯，即係當時嗰個歷史嘅形勢唔容佢咁做，咁、嗯、你冇計。 係、嗯、啊，咁你啊點睇啊？黃仲遠 係啊，從嗱我就從心理學，因為阿哲學我都真係想知道究竟佢會點睇。 係、 嗯、某程度上咧，心理學就冇直接去講有冇命運、 嗯、 或者命運係啲乜嘢嘅。 但 係咧，從唔同嘅一啲嘅心理學家。佢去定义一个人生嘅时候咧，其实某程度上咧，佢都透露咗咧咩为之命，咩为之运嘅、 嗯嗯。 其中一个咧喺心理学里边嘅去定义佢命咧系限制。 嗯， 即系话咧嗱，当然一个人嘅出生就系一个咁样嘅命啦、 嗯。 而表达到个命呢一样嘢嘅咧系个限制嘅、嗯、意思啊，即系话生老病死系一个限制，嗯、而当中死咧就系、是。是最大的限制啦、嗯、即是因为是整个你的命、嗯、你的生命 的一个长短就已经这样定了。例如啦你可能是身体上面的一些特征、 嗯、 或者是你的而家讲到的可能是脑科学里面的、嗯、你的脑的某一些结构究竟某一些 chemical 或者一些脑神经的发展会是怎样或者天生会是怎样的这个就是个命。 嗯、 即是说某程度上呢在生理上的限制咧，就定咗你个命嘅一个范围。 哦， 系啦，定咗一个命嘅范围，即系嗱、嗯，某程度上咁样讲吓，即系我哋唔系从一个话歧视啊或者点样嘅情况。如果佢可能一个人佢双手唔够灵活嘅，咁好可能系一啲依赖住双手而做嘅运动，佢可能系俾一啲。雙手比較靈活的人咧，佢個命就一定係冇咁好嘅，喺呢一方面裏邊，咁、 嗯、 佢就會咁樣睇個命嘅，係個限制。運咧就會點睇咧？就係、是、喺心理學裏邊咧係可以好改到嘅。 啊， 係啦，喺心理學裏邊去睇翻個運咧，就係、是、例如你可以加強你對人處事嘅技巧。 嗯， 或者你做决定嘅时候嗰、那个需要考虑到嘅因素同埋个方向， 嗯， 从而咧可以调整到你嘅运嘅，所以咧身嘅命咧就系限制，运咧就系一啲嘅际遇， 嗯， 所以喺心理学里边咧，佢会一路喺度叫做鼓励或者推崇人啦，即系话你可以了解人啦，了解自己嘅性格啦，了解别人嘅性格啦。加强自己嘅待人处事嘅技巧或者一啲嘅知识啦、 嗯 或者系改变周围嘅环境对你嘅影响啦，从而咧希望可以调整到运嘅，从、 嗯、 而呢啲陆续而且持续不断嘅调整咧。 就某程度上咧就可以叫做調整到你條命嘅，喺嗰、那個喺嗰、哦、個 range 裏邊，喺嗰個限制裏邊，係、啦，即係話你始終無論點樣咧，你去加強你個技巧各樣嘢咧，可能比起一個佢個雙手靈活啲嘅話咧，做某一項嘅運動咧，都可能會爭少少。但係咧，你其他嗰啲運咧，就某程度上可以推進，可能近啲啊，定係甚至乎有啲真係可能。等於或者超過佢嘅、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咧，就去睇運。 係啊，咁呢個咧， 呢個補充少少，譬如運動心理學而家就係啦，即係話你去到咧一個某一個階段，喺一流同埋二流之間咧、重點咧就唔係你嘅天生嘅體能啊諸如此類，而係佢哋叫做 mindset 啊，嗰個 professor Twinjohn 我諗啊，黃仲賢都識噶啦， 有一個叫 Carol Dweck 都係好出名， 佢就係講所謂 mindset， 即係中文你可以叫心態，即係話而家都係噶，講打波你同阿何正光都講，而家大陸都好中意講叫心理質素，即係你打波譬如點解費特拿咁巴閉咧？打波點解阿拿度咁犀利咧？早高永唔夠佢打咧？咁或者諸如此類，即係或者一隊波，甚至一隊波都係嘅，即係中國足球隊點解咁渣咧？因為中國足球隊心理質素曳讲晒吓个 mindset 唔得嘅， 一指中的，我觉得呢一个 呢个咧，呢个人咧嘅讲法咧就更加简洁， 系 佢认为咧就系同你讲话完全一样嘅。 嗯， 佢举个例咧就系咧呢架车，呢架车厂咧就系 Benz， 系 总车其实差唔多都系咁样嘅啫。 嗯， 但系咧，诶唔好彩，呢架车就卖咗去。非洲喎、啊，咁咧就結啦。點解咧？即係佢運唔好啦。買咗非洲之後咧，嗰啲爛泥道，架車咧就行呢啲咁嘅碎石路啊、爛泥道咧，唔係咁方便嘅。 係 佢行柏油路咧，係早著數， 就正啊， 正啊， 係 行靚嘅柏油路咧。就係嗰啲而家嗰啲沙鐵沙路咧，咁啊更加正。咁啊，變咗呢個運咧，就睇下你賣咗邊度啦。 架車嘅運啊， 車嘅運，個車嘅運咧，可能賣咗去呢、這個非洲最落後嘅地方。咁啊，路都冇嘅，就行 valley 嘅，行越野嘅。咁咧，啲泥沙咧就搞到架車好快脆都玩完。 係 行都行唔到嘅，好多作用咧根本做唔到。咁啊，如果系呢架车卖咗去，靓嘅金沙路咧，啊咁啊正啊，咁不止咧就行得好，而且咧佢好多性能咧嘅配合，就啱啱咧系好正，咁啊，所以咧呢、這个命同运咧。就佢解釋得好簡單，呢、這個 呢、哦這個係啊係啊， 用呢、這個 呢、這個好好比喻， 係 解釋就同你一樣，同你一樣 係 嚇。 但係有個分別喎、啊，志冠，就係咩咧？就係話頭先阿黃仲賢講一樣，而家即係好多人講心理學，講有時講所謂正向心理學咧，即係咩 positive psychology， 就係點樣改變你自己，令到你自己可以有名成利就或者更好嘅成就諸如此類。但有啲情況底下咧，就係、是、嗰個個人嘅不幸咧，就係人類嘅幸福嚟喎。 系啊，会去嘅。 哇，譬如梵高咪系咯，系嘛？你要佢变得哇，即系好多正向心理，哇，即系改变佢自己啊，点样识相处人？咁咪画唔到啲 story 低出嚟咯。 系冇错， 系嘛？佢一生净系卖咗一幅画啫嘛，都系佢细佬卖嘅。 总之卖 唔到啊，因为佢先过，佢太早啦，佢走得太早啊，即系艺术上佢走得太早。咁所以话。是不是應該要改變那個命運呢？好像說真的又是一個問題， 未必的， 是吧？是的，你即是大部分的人可能一千人裡面有999個，你問他，哎呀，我都不想做梵高啦，但是天生一個梵高，他有這樣的天賦呢，可能他就是要有不好的命運，甚至貝多芬都是的。 這個呢又是中國呢那個儒家呢說， 是的， 這個對白呢好啊，真的 是 成日我是座右銘來的，叫盡人事就聽天命， 是 盡人事要行先喎，千祈唔好倒轉喎。 係 嗱，聽天命咧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正話個命運個命啦。係你注定咗咧咁嘅樣嘅，你冇得變嘅，你好難變。 千祈唔好變， 千祈唔好變嘅。 即係孔夫子一生都係慘噶，都係完全自不得生嘅。你唔好搞到佢變咗即係 EQ 好咗， 識 吹馬屁啊，然之後做大官，千祈唔好。 但係你人咧就要喺你嘅自由意志嗰裏邊咧盡人事， 係 盡咗你嘅能力，去處理緊你嘅事情，咁呢個運咯， 係 呢個運啊！正話你兩位都係講個運， 即係瑜伽最緊要就係話修身， 修身啊嘛！ 第一句就話叫修身，修身係修咩咧？就係修你自己嘅道德嘅修養，你自己嘅見識，你自己嘅知識。你修咗身之後咧，你又建立咗個志向啦。而家就唔係叫志向啦，叫理想啦。你有個理想，你應該就跟住呢度做，呢個就係盡人事啦。得唔得成唔成功？你千祈唔好改變你自己去走啊！ 冇錯，咁先係只能夠第二步啊！聽天命，要聽，要順從個天命。好啊，咁啊，而家聽只歌先， 入 水三清，阿麥浚龍嘅。聽完之後咧，我哋再講。 广告了世界，别进了春风。活着是活着，幻象在细水中畅泳。偶尔爱上过一些倒影，流连路程何流流过几道明星，朗亭下像那绝境，难辨旧日风景。山水非山水，冻了变雪堆，山水般山水，如热若雾水，混杂绝望后便是泪水，衍生出心碎。葡萄若花水醉了会再醉，会跌进漩涡太虚。仔于渠里，浸于玉里，同样乐至春水。看敌在雨台空不空，山最后未到雨伞弄不满。快感还是痛，心海里永远看不通，自然地步又再清空，一转身可以化进了杯中，口干了便喝尽那蜜糖，像喝掉如梦如幻算不中。是活着，漫长在细水中畅泳。偶尔爱上过一些倒影。心碎。

海湾地区的逊尼派就可以大力镇压国内和区内的敌对势力，以及对付民主阵营的威胁，从中可收巩固皇权之效。如是者，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新关系恐怕不是朝向地区和平的发展，反之令区内逊尼派和什叶派更壁垒分明，再没有化干戈的余地。阿拉伯民主亦都相信无望，一切以利益挂帅。可悲的是巴勒斯坦人，他们虽然同属逊尼派，但是因为利益关系被逊尼派兄弟牺牲，大家不再讲巴人建国。这个议题不单止从国际谈判中被抹走，在中东地区亦都不再是个值得讨论的议题。蓝地球，张翠容撰稿。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色无限， 色无限 知识。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咁啊，今日咧嘅题目系逆转命运。咁啊，刚才咧讲咗用心理学讲咧，又从儒家嘅讲法，又从现代嘅讲法。咁啊，又有简单用架车厂啊， 系 啊架车制造之后咧，啊够唔够好运就卖架车卖咗边个区？ 系 咁啊，都解释个命运呢件事。 系 咁啊。阿黄仲远究竟有冇逆转命运呢件事呢？ 如果从真系咁落嚟到讲嘅话咧，逆转命运有两个意义嚟到讲嘅。第一个咧就好似头先阿万次咁样讲，喺一啲重要事件上边咧，我哋可唔可以改变到？从而可能改写到之后那件事对他的影响呢，即是这个是叫做逆转了那样东西啦。第二个的一个情况呢就好像这样啦，翻转头真是好像个天能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我想对我们有意义的就是究竟是不是可以改变到个命运或者怎样啦。会那个心理学会看的话呢，那是可以改变到。 系 啦，可以改变到咧，唔代表佢系会逆转咗已经发生到嘅嘢。 系 啦，咁啊，因为中学就睇紧咧，就系之后你究竟会做啲乜嘢，系代表有啲咩代表性嘅，对你个生命咁样。其中有一个嘅睇法咧，就系头先讲嘅啦，命就系其中一个限制啦。其实咧，如果一个人佢生来无论佢天生系点样都好。其实如果佢冇一个欲望嘅话咧，其实个限制系冇咁大。如果真系讲得尽啲嘅话咧，就系佢冇欲望，就唔会有特别对你有啲乜嘢限制。即系话我双手唔灵活，但系我冇一个欲望，我需要用到佢双手做一个运动嘅话咧， 譬如弹钢琴， 系啊，呢个唔对我嚟讲系一个限制嚟噶。 系啊， 咁所以咧，从呢个去睇翻咧，就系当佢人一有 desire 嗰个系欲望。而因為要達到呢一樣嘢嘅時候咧，你需要某一啲嘅條件去配合，而呢啲配件咧就未必可以即刻會有，或者你天生會有嘅。咁所以嗰啲咧就成為咗一個嘅限制喺度。係啦，咁如果我哋人咧需要去令到呢啲限制減少嘅。咁就需要係可能係話我哋加強訓練啦，加強啲器具啦，改變個環境啦，改變個遊戲規則啦，從而咧係希望令到呢啲咁樣嘅慾望而導致嘅一啲限制係冇咗， 係就唔係好似我哋坊間話咧，原來咧可以擺個箱喺擺個陣喺度，咁啊可以改變命運啊！咁啊真係呃人嘅啫，呢個係一隻擺符 游水嘅鱼、金鱼， 挡住佢， 啲金钱摆喺地毡下低嗰啲咧， 就唔会掟 啦。嗰啲假嘅，嗰啲呃人嘅，呃钱嚟嘅，神棍嚟嘅，千祈唔好信。 咁恶啊，主官你 系 啊，系啊，我都觉得 你咪用乜嘢？你咪用乜嘢嚟到解释呢啲咁样人嘅说话？ 玄学啊嘛，啲叫做 玄学， 哎呀， 借玄学嘅名嚟解你 揾笨， 你揾笨啊嘛， 系啊，从嗱，如果真系从心理嚟去讲嘅话咧， 系 佢系满足到嗰个嘅心理要求而解决唔到嗰个欲望产生嘅。客观限制， 冇错，系啦，解决唔到嘅。 系啊，但系嗰个人嗰、那個那个心理预期咧就会好咗。你最多就可以当系咁样啦，因为解决咗你嗰个心理， 系一时嘅啫噃。到你咧，譬如我有个朋友，佢话屋企有好多鬼， 系啊， 咁啊成日见鬼， 有啲鬼， 日光日把见嘅，咁就揾我去睇睇，咁我啊話明聽，我唔識捉鬼嘅，咁我咧就即係睇睇，咁佢屋企擺曬嗰啲西藏啊，嗰啲佛 鎮住， 有唐家有佛啊，咁樣鎮住，咁卒之咧佢都唔信，點解咧？因為有一日。摆咁多佛喺个厅嗰度咧，仍然见到刘祖爷出现，咁即系话嗰啲冇用啦， 系啊系啊， 系啊冇用，冇用，都唔知摆嚟做乜，都摆做乜咁，咁啊只有相信一样嘢就 系 叫佢摆嗰啲阵嘅人咧，就系呃佢钱嘅， 系啦，叫佢摆啲阵嘅人咧，佢想改自己嘅运多个帮，因为有咗呢个。钱啊，做咗啲乜嘢？ 佢又可以逆转咗命运啊！ 可能佢想阿次官去，其实都系想从哲理上点醒佢，令到佢忘记嘅啫。 总之我咧就唔，我 系 话明听唔识嘅，我就 咁。你有冇睇到鬼啊？冇， 我冇。 鬼都怕你啦，鬼都怕你啦，见到你啊！ 你点睇？逆唔逆转咧？会唔会逆转 咧？唔係頭先講嗰個咧，逆轉命運咧，仲有一個問題嘅。其實我哋古老都聽過一個故事啦，黃仲宇就係所謂塞翁失馬。 係 你究竟點樣去決定究竟一個客運呢？ 其實都係嘅，呢個都。 譬如你俾學校踢咗出校，係咪一定就係哇惡運啦？我即係有啲問題啦。其實唔係嘅喎，唔係有啲人直情主動嘅喎。 我捉勾咗係用嘅。 譬如你睇喬埃斯 Jobs 啊，即係蘋果從長隔你就知啦。讀到阿書，咁佢認為唉死啦。佢又成績唔好，考入大學要俾學費噶嘛？佢認為累到個老豆，因為佢養子嚟嘅，你知係嘛？即係佢親生父母係唔要佢嘅。咁於是個老豆就養大佢，話供即係答應咗佢父母供佢讀大學。咁知唔知佢又成績渣，就讀唔到免費嗰啲大學，即係讀啲要俾學費嘅。咁佢老佢係覺得老豆好慘，要咁辛苦交學費嚟養佢讀大學。佢話我唔讀啦，咁唔讀咧又唔知自己戇居居做乜嘢好喎。咁又走咗去印度啦，你大家知啊，如果睇人都知啊。好啦，跟住翻嚟學咩咧？學寫美術字喎，係嘛？咁你好啦，當時嚟講，你如果撞到個 Steve Jobs 咧，係咪要佢逆轉命運？系嘛？但原来嗰段时间佢冇嘢做咧，乱咁谂嘢咧，反而重点咗。 哦， 明白。如果佢真系读书好好成绩啊，第日即系出嚟做咗，攞咗个牌做咗律师，我哋就冇苹果啦。系嘛？即系话你有时咧，有一啲大成就嘅人咧，一生咧，即系孟子都有讲啦，系嘛？先劳其筋筋骨啊嘛。即系某段阶段佢一定受到好大嘅挫折嘅，甚至丘吉尔都系噶，选几多次会议议员唔掂啊？系嘛？即系佢某一段时间佢要做大事， 争啲俾人打死啊！ 系啊， 打仗嗰时诶，争啲死埋啫。 第一次大战嗰阵啊嘛，打海战啊嘛，佢系负责海军噶嘛。咁你要跟住咧，就好多次啊，选嚟选去都选唔到。咁好啦，原来好多人都系咁嘅，即系话你喺做大事嘅人，越系大成就嘅时候，后生嘅时候咧，可能个所谓命运系越好嘅。咁你冇得即系嗱。某个程度你话，到佢后嚟创办苹果咪逆转咯咁，呢个逆转咧同佢自己冇关 系 嘅，系嘛？反而就系话， 佢唔系专登嘅，佢唔系故意要逆 轉，佢唔系要改变自己嘅性格，于是做到苹果嘅，佢都系一个不合同世界世俗唔啱嘅人嚟嘅，但系佢就话好。我既然冇辦法做世俗嘅工作啦，我做唔到律師啊！你叫我去相處嗰啲人店嘅，我就不如自己創業啦。 自己諗啊，自己諗通 啊！佢一係咧就係即係大有成就啦，創辦咗蘋果啦；一係就真係破產坐咗監都唔頂喎。 一係咧就變成咧就係窮極老窮寮老祖， 係啦， 都唔知咩人嚟嘅， 變咗梵高咁。 梵高 變咗咁，即係一生窮愁老到結咁噶啦。 都是的，其實很多這些的啲名人啲成功故事都會有呢個嘅情況，即係話佢其實之間遇到嘅一啲嘅挫折，或者俾佢嘅一啲嘅挫敗咧，其實咧。對於佢之後可能係育成佢成為一個聖人或者偉人咧，反而係一個好緊要嘅階段 的，即係至少係逼佢唔可以走大部分人走嘅路，即係唔可以話讀書出嚟成績好，然之後攞一個牌做份好嘅職業，老娶老婆生仔唔得。 呢啲反而咧 做唔到大事喎。 做唔到大事唔得突出嘅人物喎， 你講得啱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我諗落咧，頭先晚次咁樣講嘅時候咧，其實有一個球員，我諗大家都識啊，美斯， 係， 其實佢都係有呢個咁樣嘅情況噶嘛， 美斯係更加添咧， 係啊，因為佢係身材其實係輸蝕嘅，係，跟住咧亦都唔夠強壯嘅，咁跟住就係、 是、少咗一種叫咩發育嘅嗰啲啦嗰啲咁嘢嘅，喺阿根廷就瓜得噶啦。 我得噶啦， 基本上佢系有一个好大嘅条件，系令到佢已经唔能够成为一个伟大嘅足球员嘅。 冇错， 系啦，但系咧佢就好似啊头先阿赵冠咁讲，反而系因为佢走第二条路，令到佢咧同人哋系唔同啲，可能系大部分嘅人，可能佢会系喂，我试下点样都练下头锤啊，因为咧就系、是、我既然咁样输蚀啊嘛，咁我要弹高啲，即系反而系可能会系咁样嘅一个情况，或者其他身位。我要练得大只啲啊！咁佢反而咧就用另一个情况，就系 我可以讲脚法真正嘅例子就系冰咸啊， 冰咸啊， 冰咸啊，啊万人迷啊，冰 咸呢个英国 佢最初九岁嘅时候入去曼联读咧，啲人话喂走你最魔嗰、那个 系咩最魔噶？ 过波最渣， 喂，唐南佢而家都跑得唔快， 佢从来都跑快嘅， 全盛期都跑得唔快嘅， 扭波最渣嗰个，唔识防守。跟住咧，仲有咩咧？頂頭槌又唔夠人頂，鬥撞佢又孱仔嘅，大家你見到佢樣啊？點解咁受歡迎咧？就 因為 佢 靚仔， 係瘦啊瘦， 瘦靚仔， 唔夠重，係啦，唔知靚唔靚仔？好啦，咁於是唯有一樣嘢，佢識斬磅， 係呢樣嘢大搞掂， 就係一樣嘢啫， 準確。 系啦，你话佢即系成功逆转命运咧，即系如果呢啲咁嘅人，你点样打波啊？你又点可以成为一个大嘅球星咧？咁佢唯一嘅好处就系斩波，于是日日就训练呢样嘢。啊，每日咧即系斩波斩咗百次，佢话随时超过一百次，每日、哦、你有冇咁嘅恒心先？系咁斩，系咁斩，然之后定晒呢个目标，斩去嗰度。吓、另外我又睇过阿柏金嗰、那个。后来写嗰啲自传，就话佢细个嘅时候咧，其他啲人练搏，佢唔得啊，佢唔能够同嗰班人一齐练，咁佢要练乜嘢咧？原来佢咧就要研究一样嘢，就系如果个波打埋个墙弹出嚟嘅时候，唔同噶嘛，每一次你大力踢埋去或者唔同角度踢埋去，弹翻出嚟嘅时候点样控定嗰个波？ 哦，我唔怪得佢 first touch 即系第一下 跌 波 系好名好嘢噶。就係原來佢十幾歲嘅時候，你去練波咧，佢就自己知啊， 控波， 佢就練控波嘅啫，明白自己踢個叫啲朋友劈個波埋牆，或者頂個波埋牆彈翻出嚟點樣控，喺高跌落嚟點控，喺左邊跌落嚟左腳點控，右腳點控，諸如此類。於是就有一個正嘅本領。嗱、呢個咧所謂逆轉命運咧，其中一樣嘢，我贊成嘅就係、是、你覺得你。样样不如人唔紧要，你梗每个人梗有天生有才必有用，你就要揾出你自己最叻嘅地方喺边度，然之后训练你最好嘢。 其实如果咁睇，其实又同头先阿晚次都有讲嗰、那个。正向心理學呢 有啲關係， 有啲關係啦，係因為咧，雖然佢正向心理學就頭先咁樣啦，即係話對於挫折會點睇咧，佢就話挫折當中究竟你睇成係一個證明你不能嘅證據啊，定係你當係一個學習嘅經驗？係啦，咁呢兩個咧就已經係好唔同嘅一個睇法，同埋咧佢其中一個鼓勵咧就係、是、人係應該要不斷地發展佢嘅強項，因為佢其中一個研究咧就係話咧。人喺大約係中年危機之前，如果中年危機嘅話咧，男人可能係大概嚇喺45至到50幾歲呢段時間啦、通常男人就會有10年嘅，即係可能會長啲嘅，女人就可能會短啲嘅。佢就話咧喺之前啊，甚至乎喺中年危機嗰段時間都會係嘅，就係、是、咧不斷地發展你嘅強項。 哦， 所以發展你嘅強項咧係應該係長達40-50年嘅。 咁啊要發展你強項之前咧。就要發現你個長項係咩嘢？ 你呢個都好緊要。 如果你完全都唔發現自己有強項，或者你 以为自己乜嘢咧，强项 咁啊 嗨得噶啦，死得噶啦。 唔系第二样最弊啊，志冠，你都识好多人啦，以为自己乜都得噶， 即系唔识自知。 即系我唔系唔使啊，我学两个月呢个插花咧，我就可以做插花大师。 系 我睇两本咩铁板神算啊，咩我就可以做教人风水噶啦。即系有啲人系咁噶，志冠，我哋见几多？ 嗯 嗯，系嘛？咁呢啲咧就系即系学你话斋教人点样布个阵嗰啲啊，其实即系唔知自己不足喺边度啊。你谂下香港，去到黄沾都觉得哇，我自己写啲歌真系好渣啫。 系啊， 系嘛？即系你人你睇一个人究竟佢系咪得咧，就系完全睇嗰样嘢。即系古人叫呢样嘢就叫谦虚啊嘛。 系， 即系话你唔知嘅嘢，即系永远你唔知嘅嘢，永远多过你知嘅嘢嘅。 系，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知好多嘢嘅时候， 咁啊死啦！ 咁即系。渣嘢啦， 系 系咪先？ 个世界大咧，佢睇唔到个大嘅地方，佢净系睇到自己嘅大嘅地方， 系 睇唔到人哋大嘅地方。呢个世界咧，高手之中咧林立， 系， 哎， 卧虎藏龙， 卧虎藏龙，尤其咧喺呢个大都会里边咧，更加大。你认为自己咧，其实叻嘅你嘅人都唔知几多， 系 咁啊，自己发现自己嘅强项咧。又唔去努力咧，咁咧就注定失敗啦。 唔係，即係呢樣嘢，我就係話，即係第一發現你自己嘅強項咧，第二發現你自己不足嘅地方。係 呢個 都緊要嘅。 如果唔係你訓練乜嘢？你發現自己強項之後，哇叻啊！我睇風水好巴閉啊，實中啊，預測出。 剛才你舉幾個球星咧嘅喺只能夠喺世界出名咧，同埋咧 有成就， 有成就咧，就因為佢睇到自己嘅不足。 系 感觉到自己不如，咁咧佢自会系睇到自己嘅强项去练习， 系 等有自己练习咧，然后自可以有成就， 又变成强项， 系啊，又变成强项。如果唔系咧，就自己满足过分满足咧，过分自信咧，自信系好嘅，但系过分自信咧 就唔会进步啦， 咁啊冇进步咯喎，系嘛，咁啊即系中。呢、這個儒家講咧，盡人事，聽天命。 成日掛住聽天命就死啦！ 乜嘢聽天命咁咪 咁死得啦？ 死得噶咯！一定要盡人事，盡曬你嘅努力。 嗯， 係點？正話我哋講到點樣體會自己嘅缺點， 嗯， 又點樣推展自己嘅長處？ 即係三部曲咯。 係三部曲。 係 唔係唔係講兩句説話就得噶啦嚇？好，咁誒聽只歌先。逆流之歌啊 ，Rubber Band 唱嘅，咁啊睇完之后新闻报道，新闻报道之后咧，我哋继续同大家 讲呢个问题， 讲呢个问题， 系逆转命运啊，今晚题目。 山丘风发光，躲不开这生存欲波，更多少海水知清楚，怎给这一生反驳，冲出这里凭我身躯拼了所有，拼了所有，全力放任。

咁啊，究竟逆轉之後係咪一定好咗咧？定係曳咗咧？咁啊， 我覺得 曳咗唔算逆轉啊。 係啊，同埋嗱，同埋呢個係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最好最好要討論嘅情況。因為就係我俾你逆轉到啦。究竟呢件事係好事唔好事咧？其實從阿頭先阿馬恩次嗰個講法就係、是。我哋如果遇到一啲嘅挫折，其實我哋唔知道呢個挫折咧，可以之後俾到啲乜嘢你嘅。咁、 嗯、 所以從如果從呢一個角度去睇嘅話咧、 嗯， 好似就可能喺冇咗頭先喬布斯啊、美斯啊咁嗰啲名人， 嗯、 即係如果佢話：，唉，我要逆轉，我令到我啲生長肌肉啊各樣嘢係會好啲嘅，咁佢可能唔知變咗個完全冇速度嘅碧鹹，係咪？即係可能佢會係變咗咁樣。咁所以係，我覺得係無人，就等於咧，其實命係一個限制啦。即係如果係從我心落嚟有講嘅話，其實冇限制咧，人生又係無人嘅。 係一定限制， 因為係咪嗱？如果你冇死嘅話，咁即係話咧，我可以有無窮無盡嘅生命力，即係好似阿秦始皇佢想長生不老咁嗰只。但係其實咧，你變咗就冇慾望，因為我有慾望嚟做乜咧？因為我 你要錢嚟做咩？ 佢我幾時都可以，所以我冇追求啊！變咗我如果冇我冇死線， 係 其實係變咗一成世人咧，係冇咗個追求。係生老病死所帶給你嘅其他正面嘅意義咧，都全部都冇曬，甚至 同埋冇咗一個期望啊！ 系啊，冇期望。 你最大嘅期望就系唔死嘛？而家俾咗你 都系 啊。呢、這个 Andrew 写只美国呢个女人咧， 系 就写呢个 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。最重要嘅理论就 系、 是，原来 Vampire 唔死系最痛苦嘅。 系 啊，原来唔死系最痛苦啊！死系死完结咧系好事。 系，嗯，咁、所以呢个就嗰时好似拍咗套戏添嘛，系 拍咗， 系 拍 咗彼得做嘅，好似系， 咁啊，所以咧限制系好嘅，有嘅人有限制，不过人咧梗系希望摆脱限制， 系， 唔需要有限制束绑自己， 嗯， 咁咧呢个其实咧就两个交战紧， 同埋都几。即係幾又唔可以叫唔知叫矛盾好啊，定係一個吊軌嘅一個嘅情況。 嗯、 即係偏偏係因為有限制，我要去減除呢啲限制，所以變咗我有追求，令到我個人生咧係豐富咗同好玩咗。 嗯， 但係偏偏咧，即係如果當係我俾到你係真係冇咗限制，你俾你追求到，反而你個人生就冇曬趣味。 係啊，冇曬人啊！你都唔知你期望係乜嘢咧？咁 係 你都冇咗期望。 唔係呢個好多富二代嘅問題嚟喎， 係咪 啊？係啊，真係啊！你老豆有錢咁好啦，咁你又追求咩咧？ 嗯， 即係你要自己去決定個人生。 更有錢啦、啊！ 喂，数字嚟嘅啫，更有钱都系数字嚟嘅啫。 咁啲人咪冇迷愚昧，就唔知道你个呢个道理啦。就以为冇钱到有钱，有钱到更有钱，更有钱。 点样叫更有 钱？就系一个追求，呢个追求咧就系一个非常好嘅。前景嚟嘅啦，佢有期望啊，但系唔知道到你。无限嘅钱嘅时候，你唔知做乜好？ 唔系，即系当你有钱嘅时候咧，你要更有钱，其实好难嘅。即系我哋都知道咧，即系跑马拉松咁啊嘛，最难跑系最后一里啊嘛， 系 即系撞墙啊嘛，即系佢哋会撞墙噶嘛。即系你爬山都知啦，永远去到山顶嗰最后一段路系最难、最艰苦噶嘛。所以其实唔 系 好过瘾噶。系咪啊？当你有身家200亿嘅时候咧，你就好大镬啦！你又话要我要增加到300亿，哇！你头都长埋，辛苦到不得了。所以美国嗰班好多有钱佬咧，就赞成去到某个位咧，譬如你40岁啦，无论你有几多身家都好，应该除咗你需要一路即系保留部分系俾你养老之外咧， 你啦系咪拎晒出？ 啱拎晒出嚟。咁你啲有钱佬咪搞啲基金啊，诸如此类咯。 回归个社会 都系啊， 系啊。 Bill Gates 系咁样啊，巴菲特 个个都系咁样， 系啊， 股神又系咁样。 后生搞嗰啲咧就为咗避税啫，即系好似朱家伯格嗰啲啊。咁但系好多都系唔止嘅，即系再渣啲嘅有钱佬，即系佢哋嘅宗教。你要做咩？你再要求由你有1000亿嘅时候要求有1万亿啩，咁咪死人，系嘛？由1000亿佢哋1万亿，其实系好辛苦嘅一件事。 所以个命运都系咁样，一样嘅啫。你要求个命运达到一个最理想嘅境界咧，其实咧你第一就好困难去到嗰个境界。 系。 第二呢，你冇可能去到那個境界。第三呢，就算你達到個境界，你又如何呢？ 係，同埋中國人有一句説話係，我而家即係年紀越大越覺得係啱。 係邊句？ 就係張愛玲講錯嗰句。係啊，張愛玲話成名要趁早嘛。係嚇，咁佢成名真係好早。 嗯， 咁啊嚇，即係廿幾歲，四幾年寫咗三年小説，巴閉啦。咁跟住个生命咧就向下走啊， 早熟早残系咪？ 吓，所以即系中国人有句说话，少年得志大不幸啊嘛。而家好少人讲呢句啦，次官应该听过啦， 系嘛？听过听过。 即系少年得志，千祈唔好以为系好事嚟噶。 就系最大嘅问题。 系啦，因为你无论搞艺术又好，搞咩都好咧，你嘅创作力咧，黄仲远应该好知啊，即系心理学上都系噶，系有一段时间嘅。啲人通常讲咧就话十年到啦， 系， 即系你好有。意念好強，好有創作力，好有即係搞事業啊，諸如此類，喊啦！其實最多都係俾十年你嘅啫。 中國呢句説話又啱喎，叫大器晚成。 大器晚成， 佢话冇话叫个大器小成喎， 千祈冇添啊！佢话大不幸啊，你后嚟 大器晚成咧，就即系话咧，最后尾嗰阵时，你至能够成功，你至成为大器，就 系 最有用嘅材料，否则咧，你一早成咧， 系啊， 系咁 你 拗教啦。 因为你的创作力去到巅峰了，你写那本书巴闭到不得了了，是吧？你都说正到不得了。好了，跟住下去你跟住点办？是吧？你看很多的。这 个就是李小龙啊，早不在这 里呢，其实 大家怀念他了。 同埋幸福啊，佢幸福添啊，佢幸福添啊，佢点忍见到自己老去嗰啲肌肉，即係你打拳以前300磅，而家得返磅百零磅。 系啊， 佢点忍？ 系啊，佢可能都真系接受唔到自己会咁样嘅变。 其中佢死一个原因，可能就系佢不断要练到佢保持翻嗰样嘢，结果就谷爆。讲句好听，真系谷爆。 不断要求突破，要求进步，咁啊嗰突破进步，正话讲咗三点，点样算 咧？我又举两个外国作家例子啊。嗱，一个咧就系写《Gone with the Wind》嗰位女士。写完嗰本书之后，仲有冇第二本咧？冇， 冇啦，一本一本，成世人仲要写一本。 系，佢仲要早写，即系中年嗰时写咗咯。仲有一个叫 J.D. Salinger， 就写呢个《麦田捕手》，大家都知啊，《The Catcher in the Rye》，我喺中学都有睇嘅。又系后生嘅时候写咗，跟住点咧？成世隐居，快唔快乐到不得了，即系佢写唔到啦。佢已經寫唔翻啦，但你可以想象咧，曹雪芹係快樂嘅，呢個 Michelle Proust 普魯斯特係快樂，因為佢最後佢寫完嗰本書，甚至你托爾斯泰都係啊，寫完呢個《戰爭與和平》之後，佢嘅生命點咧？哇，痛苦到不得了。即系你点继续咧？冇得继续。 大器晚成係一個好嘅命運嚟嘅，係咪？ 係啊， 即係嗱，一來就係嗱，喺佢個生命就嚟。有個限制終結嘅時候，佢得到一個最大嘅成功、最大嘅滿足感，咁啊係一個好好嘅咁樣嘅時候。 無論係再去或者唔再去， 係 喺嗰個地方咧，就係喺嗰陣時咧完結啦。呢個係最幸運嘅。 係 呢個咧，未計到係有錢冇錢喎，有名冇名，冇名得嘅喎。 係， 但係喺嗰個完結咧。佢個成就咧就係以後啲人都記得嘅。 此其一，第二就係話佢年紀咁上一大咧，好似黃俊話齋，佢追求啊慾望都少咗好多。嗰陣時咧，佢心就心安理得。 譬如你廣闊咗，限制少咗啊嘛，慾望少咗。 係啊，即係譬如你30歲寫咗本《亂世佳人》咁點解咧？咁啊點算咧？哇！所有啲出版社得閒單都喂下本書幾時出啊？你話實又係好多噶，你 咁點算咧？ 咁你點算咧？你再寫唔寫啦？唔寫你生命又做乜嘢咧？ 再寫咧就一定退步， 係 你寫唔翻啊？ 寫唔翻 呢啲寫得翻啫，係咪先？ 係啊，同埋心理上都係好開心噶，大希望因為咧有一個咁樣嘅一啲嘅統計咧，或者 research 係。人回忆总是甜的机会是大的，尤其是他是在大器晚成的时候，即他成功之后呢，他去想回所有，因为所有的名人成功了之后说以前怎样没钱啊，得回几蚊在个袋啊，即这些呢全部都变为一些 好开心， 好开心啊！以前经历翻嘅经验噶嘛， 系 呢个系啦，冇错。 呢个人类嘅智慧机能嚟嘅， 呢个好奇怪。 系啊， 大器晚成咧呢句说话咧。中国人只讲嘅啫，我哋学识短 都有句，就系呢个罗马帝国嗰个 Seneca 啊，Seneca 西塞格，佢就唔系大器晚成，佢话咧人 是你千祈不要问你自己幸不幸福，因为你未到死嗰一刻，你都唔知道自己系咪幸福嘅。你一定要，因为你嘅死咧，就将你嘅人生 盖棺定论 系啦，有一个 full stop 啦。咁你于是咧就可以先至可以 计。嗰个就系盖棺定论嘅讲法。 啊，如果唔系咧，你点样名成利就威风八面，点样身家有几多千亿都好，你未死你唔知道。 系呢个咧。但呢個咧有少少唔同誒， 大器晚成唔同， 有啲唔同。 但係意思差唔多。 才疏學演咧，大器晚成咧，就似乎即係中國字講， 係啊，係 講誒呢個道理嘅。 因為中國先敬老嘛，中國文化先敬老啊，外國唔敬老 啊。仲有咧就係佢睇通咗啊，個成嗰個字係 何謂成咧？ 係究竟成功成物？几时成呢？呢、个咧就叫做好咧，就唔系神早成叫好啊！ 系啊系啊， 神早成咧，好似棵树咁样咧。如果一早啊，成为财咧，一早啊，十年都唔使咁就 计到就俾人踢落嚟， 计到做大木咧，咁咧包你好好容易俾人灭种啊！但系如果你系紫檀木咁样， 系 佢一年生啲咁多嘅啫， 要等佢生好耐。 你要生好耐，你先要变大才。佢呢啲真系大器晚成， 冇错， 系嘛？ 系 佢自青木咧好实净， 嗯， 而且唔使打磨，又唔使着色，佢自己本身 仲香， 就系香，就系有佢嘅木材之用， 嗯， 所以咧。名贵家私都是用它来做这个木材，因为大器晚成呢体会到这个东 西。这个道理 是吧？体会到道理。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埋怨自己，就说为什么后生的时候能够享受的时候 不享受 吃得着得那时候比名誉自己，哎，就最好啦，最多女人吸引啦，最多男人吸引啦， 成名要早嘛， 系啊，点知原来并不 发达要早嘛，其实 都系喎，呢个其实同西方的管理学咧 都有关 系，系啊，因为西方里边有啲管理心理学咧，其实都有关系推紧呢一样嘢，所以可能同阿志官所讲话啊，西方可能未必有呢个咁嘅概念，因为佢系。主張人哋係你盡快咁樣發揮自己，而你越早得到成功咧，係代表你係越叻噶嘛。所以大家都會喺商場裏邊去追求咧，就係、是、哇，我二十歲就已經成為經理啊，跟住三十歲我就已經成為管家啊嘛。咁呢啲咧就非常之好似嗰只少年得志嘅咁樣情況咧，而喺商界裏邊好吹捧噶嘛，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。 唔係，所以我最討厭呢啲嘅，即係話你發掘啲神童出嚟。 系， 其实你正式嘅，即系譬如话一个钢琴家咁，你去到十零廿岁一定弹到嘅， 系， 只不过佢六岁弹到，你又话佢叻啫嘛， 系，冇错， 咁你其实害佢， 系， 啊，莫扎特都早死啦， 三十零岁死啊， 系啊，你唔系神童就个人，神童唔系好个人嘅啫， 系，系咪先？神童一定系天技， 系，尤其是艺术喺艺术啊或者文化方面咧，太早成名唔系好事嚟嘅， 系啊， 系嘛？因为你即系你一路落去，你继续要从事创作噶嘛，咁你一早唱即系成功咗，咁点算啊？ 嗯， 系咪先？所以即系嗱，学问家更加要大器晚成添啦，呢个事。 越老啊，啲姜越老越烂啊！呢个咧冇阿子噶啦， 系 你睇下咧好嘅书法家或者画家， 嗯 佢都中国啊，我计中国嚟计， 系 都系咧上咗年纪嘅， 系啊， 大部分上咗年纪都好少后生，系黄渤呢个僆仔， 系啊， 写《滕王阁序》， 唔系结果咪就早死咯，早死， 即 系招积得滞， 都系佢命嚟啊，真系， 招积得滞啊嘛，呢啲小事了了，大镬嘅啫， 系啊，就未必 招到啊，招忌啊，好多嘢，同埋你自己更加完全目空一切啊嘛，因为你觉得自己哇，我少年有才咁啊，大啊，你分分钟得罪好多人，你唔知嘅。 所以命运呢样嘢咧，就真系咧， 是祸是福， 是祸是福咧，都系掌握到自己手上， 系 嘛， 同埋就 即系 唔需要去谂个逆转，而家发生嘅嘢，大家都。唔好喺呢一刻去做一個判斷，例如你開唔開心、幸唔幸福，而家唔好問自己， 唔 問自己，死嗰刻先知道咁啊！ 你啊 ，Seneca 話齋， 係 未到蓋棺定論， 係 你都未知， 佢都係啦，係嘛？佢即係威風嘅時到最後，結果俾嗰個。 Caligula， 即係要佢自殺啊嘛，陰公。 Caligula 就係羅馬暴君， 暴君之一啦。我唔記得咗係 Caligula， 因為尼禄啦，總之係其中一個暴君啦，要佢自殺。咁你諗下，即係佢咁，不過好彩 咁叻嘅 Seneca， 係 Seneca 叻到盡啊，真係。好啦， 好啊，咁講講星期日咧， 講乜嘢啊？ 廣東廣西 係。 咁星期日咧就第二台啊。 是 朝头早十点钟啊， 是啊，仲唔系第二台，第一台啊，而家冇第二台，集中晒第一台啦， 第一台 全部第一台， 哦， 因为你唔做你唔记得啦。 系咁啊，星期日咧就个题目系洗脑， 嗯，装脚系咪叫话咧？ 系啦，咪冇啊， 冇啊。 佢今次咧就养出嚟啊， 系 就马鼎盛、岑日飞， 系 同埋李盘盛啊，就一齐讲，咁啊，大家咧。星期日仍然要听， 系啊， 广东 但 系 洗脑唔系学术名词嚟噶，唔系科学名词嚟噶， 唔系 一样嘢噶，系嘛？ 系咩？ 啊， 系啊，可以咁讲嘅，系心理学有讲呢一样嘢，但系有唔同嘅睇法嘅。 唔系一个即系严谨嘅学术嘅名词，冇得，因为冇得界定噶嘛。咩叫洗脑？ 系点样叫洗脑啊？ 点样叫洗咗啊？忘记咗 就洗。要听下， 但系呢个咧，而家就英文变成中文喎。 系咩 ？Brainwashing， 系 Brainwashing， 就系中文洗。改过嚟嘅 系啊，本中文咪古书冇洗脑， 冇呢个字， 系英文嚟嘅。 系 咁啊，讲洗脑 ，brainstorm 嗰啲都系啦 ，brainstorm 脑震荡又系啦。 其实呢个文都改得好古怪， 脑震荡， 系 脑震荡， 或者叫头脑风暴啦，有啲叫头脑风暴咁样啦，有啲咁样。 唉，重大 呢个直译， 重大。好啊，咁啊，听只歌咧就系叫做《信》，翁善玉小姐唱嘅。跟住落嚟咧就是、新闻报道，之后咧就阿基哥啊，星期五仲喺度，那些年那些事啊， 好， 咁啊，请大家咧继续听嘅，听只歌信先，咁啊， 再见， 多谢啦，下周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，拜拜。 拥有关注共爱，不可强求，不强求，不强求，永远等候。如必须付出，我承受。谁会珍惜？当你话。永远守，命运是对手，永不低头，从来没抱怨抗拒，不去问理由，仍踏着前路走，青春走到白头，成功只要靠一双手。当你还拥有，将要逝去，总想挽留，想挽留，想挽留，看似风流，求今天所得，永远。